北京时间7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于磊。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是2017年2月17号星期五，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5摄氏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记者从北京新航城公司了解到，目前136栋新机场安置房住宅楼主体结构基本完工。 新年伊始，民俗旅游采摘又登上了热门话题。随着天气转暖，许多市民都想利用假期出去转转，换换空气，到郊区享受阳光。在今天的节目中，本台记者杨颖就带您去青云店逛一逛。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记者从北京新航城公司了解到，目前136栋新机场安置房住宅楼主体结构基本完工。今年2月下旬，工人将陆续返回施工现场。工程开工后，今年主要进行的工作为剩余结构的施工、二次结构砌筑、外墙保温施工及水暖管线施工。据了解，新机场安置房计划于2017年6月底实现楼座主体结构全都封顶，2017年年底完成楼座80%外立面装修及室内装修。安置房分渝法、礼贤两个组团，总建筑用地面积约71.5公顷，住宅小区总建筑面积约194.4万平方米，住宅楼共计136栋，楼层为12到18层，高度在33米到55米之间，地下车库覆土厚度为3米。在安置房设计方面，充分体现低碳绿色理念，严格按照绿色建筑两星标准开展工作。在安置房的规划设计中，所有住宅均达到绿色建筑两星级标准，全都投产后每年可以减排二氧化碳，13000多吨，节能5200多吨标煤。新航城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安置房采用太阳能集中集热、集中储热、分散辐热方式提供居民生活热水，让安置百姓能够充分享受绿色低碳智慧生活带来的幸福感和舒适性，同时降低生活成本。此外，严格按照绿色建筑运营两星标准进行建设，同时以建立绿色工地为标准，严格要求安置房所有工地达到绿色工地标准。 安置房建设采用多项环境模拟技术优化规划方案。据了解，基于安置小区总图布局，通过风、热、噪声环境的模拟分析，对每个小区的楼座摆布、通风廊道、植物配置、建材选用等方面都进行优化，提炼居住区规划设计的一般原则，实现科学经济化设计。值得一提的是，新机场安置房采用雨洪利用系统，实现水资源综合利用。相关负责人介绍，以节约用水的生态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他们在景观方案设计中引入雨洪利用理念，通过下凹式绿地、下沉广场等工程建设手段，实现水资源的综合利用。此外，在安置房规划建设运营中实施指标体系，在安置房景观设计中充分体现绿色低碳理念，以大兴国际机场红线内伐移树木为原材料，通过木屑树池、碳化木垃圾箱、碳化木座椅等的应用，实现树木多种形式再利用。 本台记者报道，新年伊始，

重货运输及金融等业务板块。中国大陆地区已拥有近1.5万台自有营运车辆，以及遍布中国大陆的1.3万多个营业网点。截止到2016年11月，顺丰拥有36架自有全货机，搭建了以深圳、杭州为双枢纽、辐射全国的航线网络。顺丰速运依靠北京新机场及临空经济区，拟与新航城共同建设顺丰产业服务基地项目。2017年是新机场和临空经济区开发建设的关键之年，平安不动产项目和顺丰产业服务基地项目的开发建设，符合国家对临空经济区的整体规划和定位，对服务保障机场建设、加速临空区产业引入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新航城控股有限公司由区国资委、北京经济技术投资开发总公司、亦庄国投共同出资组建，其使命是服务新机场建设临空经济区。同时，作为区域的开发建设主体、投融资主体、经营管理主体和资源整合主体，新航城公司将依托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把临空经济区建设成为临空经济区高效发展的标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示范。目前，新航城公司已经完成北京新机场征地拆迁、永兴河改道等重大项目，正在推进北京新机场拆迁安置房建设。记者了解到，新机场临空经济区将依托全球最大交通枢纽，建成为国际化、低碳、智慧、宜居宜业的航空大都市，主要发展航空关联、健康产业、旅游产业、国际会展产业。 本台消息，大兴区房山区的2家企业因违法排污，目前被环保警察当场查获，破获了2起环保污染案件，抓获2名犯罪嫌疑人，成功打响了环保警察队伍组建后的第一枪。今年是本市2013到2017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收官之年，一项重要的举措就是建立环保警察队伍，通过实施强有力的执法，打击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继续形成环保执法的高压态势。 环保警察成立前，本市环境执法任务主要由市环境监察总队及各区环境监察支队来完成，一共有400多人。相比本市发生的环境执法案件，执法力量捉襟见肘。市环境监察总队副总队长赵志威告诉记者，去年全市共立案环境违法案件3400多起，其中80%以上的案件主体都是小散乱污企业，而且不少小企业还有抗拒执法等情况发生。去年一个深夜，市环境监察总队执法队员蔡金娜等人在执法中被围困在一家大门反锁的工厂院内，情况非常危险。对于公安机关加入环保执法保驾护航，环保监察部门期盼已久。在组建队伍方面，市公安局抽调办案经验丰富的精英警员，同时各公安分局组建自己的环保警察队伍，环境保护支队负责环境保护领域重大敏感或跨区行政执法活动的执法保障，重大案件的现场处置和刑事案件侦查审理等工作，配合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开展联合执法，环保、水务、国土都是环保警察要对接的部门，他们将根据打击环境领域犯罪的需要，陆续配备专业设备。目前，市环食药旅安保总队已与市环境监察总队建立起衔接配合机制，市环保局、市公安局将联合开展贯穿全年的严厉打击环境领域违法犯罪行为专项执法行动，持续形成环境执法高压震慑态势。在重大案件会商、案件信息共享、紧急案件联合侦办、应急快速响应等方面探索建立长效机制。市环境监察总队驻地还专门腾出一个办公室，供环保警察入驻办公。环保警察还将与检察机关在打击污染环境类犯罪和公益诉讼方面建立协作机制。 本台消息，记者从大兴区了解到，北京市京南卫星图书城、北京市大兴新华书店、北京公职教育书店、 北京安定新闻书店等五家实体书店日前获市新闻出版广电局资金扶持近100万元，用于书店企业的业务经营。大兴区有实体书店52家，经过广泛宣传引导，共6家实体书店上报申请材料。根据实体书店扶持政策要求，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通过区级初审、市级多轮复评、部分企业到场陈述、现场踏勘抽查和终审公示等工作环节，最终评定5家实体书店共获近100万元资金扶持奖励。据了解，扶持资金主要用于企业的业务经营，包括企业软硬件设施改造、扩展经营规模、举办阅读推广活动、参加行业交流展示活动、企业自身宣传推广等。农村或其他边远地区的书店也可用于进货等日常经营活动。通过资金补贴，助推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提升全民阅读活动，促进实体书店健康发展。 本台消息，在第31个国际志愿者日来临之际，大兴区启动志愿新城创建1周年活动。记者获悉，目前大兴区共有10名注册志愿者，23万多人，平均每6个人中就有1名志愿者。根据志愿新城3年行动计划，大兴区智联计划选拔和培养100名志愿服务经理人，为志愿服务组织和个人提供专业的志愿服务咨询。近日，志愿大兴微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开通后将为志愿者们提供丰富多彩的志愿活动信息以及相关志愿活动项目等内容。大兴区还发布了2017年全民志愿服务日主题、品牌项目支持计划等计划和行动。作为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志愿之城试点城市区之一，大兴区志愿新城自去年12月5号创建以来，目前22个镇皆已全部成立志愿服务协会。在1年的时间里，大兴区推出了大兴老街坊、爱心430、志愿服务等品牌项目。此外，大兴区还打造了100个志愿服务品牌项目，通过志愿北京平台累计发布项目5800多个，为志愿新城建设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本台消息，记者从大兴警方了解到，今年春节期间，大街上人员稀少之时，在大兴区西红门地区连续发生多起单身女性被抢劫的案件。该案于2月9号成功告破，犯罪嫌疑人刘某抓获归案。目前，刘某因涉嫌抢劫被大兴警方刑事拘留，该案正在进一步工作中。1月31号、2月1号、2月4号，短短的3天时间，大兴区西红门镇地区连续发生拦路抢劫案件。警察梳理发现，这几起案件作案时间、手段、目标、嫌疑人特征高度一致，疑似同一人作案。案发后，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大兴分局刑侦支队、西红门派出所立即组成了专案组，开展侦破工作。专案组对几起抢劫案件进行了细致梳理，认真回访事主，了解嫌疑人的侵害目标均为单身女性，抢劫物品为随身携带的包，作案手段为单人作案，作案时段在晚上和凌晨，作案地点为公交车站附近，嫌疑人没有交通工具，作案时已推倒事主进行抢劫。专案组确定几起案件的嫌疑人为同一名男子，身高1米7左右，中等体态，年龄30岁左右，身穿黑色羽绒服，戴帽子，作案后逃跑路线明确，逃跑的方向有交集。民警判断嫌疑人对附近环境十分了解。2月7号，侦查员在一公寓门前的监控中发现了可疑男子，男子出现在监控画面的时间与案发时间非常接近，衣着特征与犯罪嫌疑人相似。经核实，该名男子姓刘，曾经有抢劫前科。 经过反复查看监控录像，侦查员发现嫌疑人脚下穿一双白底鞋。2月1号晚上6点左右，刘某回到了公寓没多久，就换了一身衣服走出了家门。而在随后的1个多小时里，丰台、大兴两地又接连发生了抢劫案件。虽然案发现场监控无法看清嫌疑人的相貌，但刘某出门时穿的白底鞋十分显眼，就此确定为刘某就是犯罪嫌疑人。 2月9号晚上，侦查员准备对刘某实施抓捕。就在侦查员要动手的时候，刘某再次作案。当天晚上7点多，刘某对一名女子实施了抢劫。当天晚上9点多，刘某回到公寓暂住地时，被守候的侦查员抓获，并起获了刚刚抢来的手机、手表、公交卡等赃物。据了解，刘某今年39岁，曾因抢劫被公安机关处理，被释放后一直靠打零工为生，春节期间再次作案。 本台消息，2月15号上午，大兴集贤地区旧宫东西大街路旁，正有吊车伸出长长的吊臂，在拆卸一座3层楼顶的广告牌。据大兴城管旧宫执法队队员介绍，这片区域已经开始进入拆除腾退阶段，临街广告牌匾无人管护，锈损严重，如遇大风天气容易发生险情，现拆除隐患，防患于未然。据大兴城管介绍，自2017年起，旧宫执法队全面清理整治辖区违规户外广告，着力于提升街面视觉环境治理能力，对辖区违规户外广告进行集中拆除。路灯杆上的灯箱广告、道路两侧的山寨指路牌、影响消防安全的附着式楼梯广告、道路两侧的立柱广告、拆迁区域遗留的破损广告牌匾、违规设置的半公益半商业户外广告等，都是拆除对象。 秋宫镇辖区东西大街、吴店路、小红门路等主要大街两侧路灯杆上的圆形灯箱广告数量众多，而且都是私接电线，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2016年底，秋宫镇东西大街清河园门前路灯杆上的灯箱广告就曾经因为电路问题引发火情。针对这一类违规户外广告，秋宫执法队于2017年2月上旬已全部拆除完毕，共拆除灯箱广告260多块。旧宫镇辖区德贤路、五环路、旧中路、公园北环路道路两侧存在多处山寨指路牌，大部分为周边地区房地产开发项目委托广告公司设立，未经任何相关部门审批备案。针对上述情况，旧宫执法队配合属地政府，在2017年2月上旬将道路两侧山寨指路牌全部拆除完毕，共拆除山寨指路牌84块。旧宫执法队在执法检查中发现，部分居民在住宅楼内开展经营活动，并在自家窗户外面楼体上设置附着式户外广告，存在消防安全隐患，一旦家中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旧宫执法队立即组织执法力量，将违规广告牌拆除，消除消防安全隐患。 旧宫镇辖区东西大街、德贤路、三台山路、旧中路、小红门路道路两侧存在多处违规设置的单立柱、双立柱型户外广告。旧宫执法队摸清底数，制作详细工作台账，目前已完成对三台山路、旧中路29块户外广告的拆除工作，其余60多处户外广告预计在2月底前全都拆除完毕。执法队员在执法检查中发现，部分广告公司在主要大街两侧设立双立柱型广告看牌，看牌分为上下两部分，一部分打着政府机关和公共事业部门的旗号用于公益宣传，一部分用于商业广告宣传，但未取得任何相关部门审批手续。针对上述户外广告，旧宫执法队预计在2017年3月中旬前全都拆除完毕。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于磊井然播音，于磊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晚风吹动着竹林，月光拉长的身影，萤火虫一闪闪，满山飞舞的铅笔，天上银河在发光，闭上风铃来歌唱，织女星在远方，古老浪漫的神话，流水走过春夏四季的变换，幸福在蔓延，爱你永恒不孤单，恋人手中。 大吉，好礼来袭， 送祝福送好礼，2-4月到期外头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